嗱，跟住呢度咧，心啦，晦昧为空，空晦暗中，结暗为色，色集妄想，想相为身，在现内摇，在外崩逸，纷扰扰相，以为心性。一迷为心，决定或为色心之内，不知色生外气生何，虚空大地含是妙明生心中默。因为前面讲嘛，宇宙百法都是为心所演嘛，点样现出嚟呢？咁而家就解释啦。而家解释呢个晦昧为空，就是讲到无名不觉生心世，境界为圆掌罗中。不是说讲笑咁讲一切为心，真真实实一切为心。点解晦昧昧啊？亦可以叫做昧，呢度咧应该二昧嘅昧啊。晦昧为空，空晦暗中，结暗成色，色集妄想，想上为生，在现内摇，在外崩逸，纷扰扰相，以为心性。呢几句说话就系讲三世落速。晦昧是什么呢？是指最初迷真起妄因念不觉所产生的无明业相、即是迷真起妄，迷这个妙明的真心，为这个无明。众生的真心本来是妙，本来是明，为什么有无明业相呢？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意思。实际上呢，你想知道无始以来点解一年不过呢，你现在就回去问一下自己，你今晚回去冲完凉，睡觉之前不要睡前，不要躺下，不要放下张床，坐到静坐，静坐一阵呢，你突然间想起用嘢呢，你就追究点解而家忽然间想起呢样嘢。呢个就叫做一年不过，突然间想起用嘢。当初又是这样，叫做一念不觉。在令骑经里面说这种叫做不思议分，所以有不思议变，即是呢争议呢去分这个无明，无明去分这个争议，争议自性又是无始的，无明呢，无明即是不明不白啫，又是无始的。咁咧，因为呢个咧系不思议，即系冇办法谂得到嘅。佢突然间咁你啊，分下我，我分下你，咁咧就产生一念不觉，又一念不觉就展本嚟呢个真心嘅智光为能见嘅见相。因为有能见啊，哎，我见到嘢，我见到乜嘢啊？睇真下，睇真下乜嘢？这个本觉的理根本是不可见的，你偏偏是要见，于是就产生一个晦昧的暗境。晦昧的暗境就是所见相，就是境界相。真心本来直而照，照而直，直照不二的，是因为起心动念呢有这一念不觉，有能见相，然后呢是有这个境界相，叫做晦昧为空。这个晦昧为空四个字呢，即是一念不觉生三世。晦昧就是无明业相，为空呢就是无明业相产生这个能见分之后呢，就有这个所见相了，境界相了。色集妄想呢，空晦暗中，第二个是空晦暗中呢，即是既然晦昧展这个明朗的真空变为这个空的时候呢，那呢这个无明照于这个幻空，就有能有所，有这个能所相对的时候呢，就不明白这个能和所都是心境，于是呢就将这个晦昧的境界变成幻空， 运空呢就结这个暗境为四帝的释法，即是地水火风四帝种，就是最初成立的四帝种，叫做结暗成色。这个空悔暗中，就因为这个无明现了这个能见分，所以有这个境界相。众生不明白这个见相异分是依他依大白色的真心而起的，所以就起自分别，这个就成为第六粗之中的智相。结暗成色呢，就又能所相对分别，继续分别呢，咁於是呢就呢晦昧嘅幻空之中呢，就见呢个暗境成呢个四大嘅色法，咁就係六粗之中嘅相续相。色就妄想呢，既然有呢个色法四大嘅色法啦，亦有呢个能见嘅心，咁於是呢心就取呢个境，境呢就牵呢个心，心同境和合呢，就成为有形相有思想的众生。咁到呢个时候呢，色法呢本来是无知的，而家呢个色法有知啦。心法呢本来无形的，而家又响呢个身嗰度显出嚟有知有形啦。呢个系乜嘢？系六粗之中嘅执取相。想相为生，想相为生呢，就是由这个四大的色法联合这个妄想的心法，而成为这个六根的最初的相，成为六根最初的相是什么呢？就是眼耳葡萄朵啦，耳生茧叶啦，鼻而相随睡走啦，这个六根最初的相。咁呢由呢个妄想，想就係妄想，相就係妄色，由呢个色同埋心成立呢个六根最初嘅相。咁呢色心和合之后呢，就有呢个五蕴色身，有咗呢个五蕴色身嘅时候呢，咁我哋就自自然然认为呢个就係我啦。有这个我呢，就有你，就有他，就有种种众生相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界明自相。叫做界明自相，是六粗之中的界明自相。在现内耀，在外崩日呢，在就是在合。再合第七色的妄想亲因缘，同埋前心后生。第七色呢，前生生灭，后心又生起，是相继刹那刹那生灭不停的，叫做前后心不断这样，叫做等无更缘。刚才我提过等无更缘，乜嘢叫做等无更缘？呢、这个生嗰、那个灭，嗰、那个灭呢、这个根字又生，生生灭灭不停，叫做等无更缘啊。同埋乜嘢六根嘅增上缘，同埋外境嘅所缘缘，刚才讲过啊。第七色嘅妄想心系亲因缘。有前后心相续不计，叫做等无更缘，加上六根的增上缘，同埋外边境界被你所缘的缘，四种缘呢就生起这个妄想的色心，产生六色了。第七色产生六色了。终日呢烹然于这个前五根所落着的影子发层，六色烹然于这个法层，未起分别叫做二根，一起分别叫做二色。这个呢就叫做在现内耀，六色和七色叫做在现内耀。在外崩日呢，就是五根呢 是崩于这个色声香味足五尘的境界，追逐不舍，又生起冷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、意色，叫做趣外崩逸。这个是六操之中的起业相，因为有内的六根烹然于外的六层，就起这个贪啦，起这个嗔啦，因此就会作业了，叫做起业相，叫做在言内摇，在外崩逸。于是众生呢就以这个纷扰扰相而为心性了，在言内摇的缘故，就是妄想分别啦，因此呢终日纷纷，以在外崩逸的缘故呢不休不息，所以终日扰扰众生呢，所以呢古人有话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洋洋皆为利往，就呢啲啦，趣外崩逸，纷扰扰相以为心性，而呢个纷扰扰相以为心性，一执为心呢，决定呢就迷惑咗，以为呢个心呢就响呢个生里面啦，咁呢一个呢，呢个系咩呀，就系业系苦相，因为作了业嘛，就要受这个苦果，叫业是苦相，这个就是境界为缘掌落粗。很多人呢有意无意呢就是问我这件事，但这件事呢不是一句两句讲得出的，对着经文这样解释，明白吗？应该明白啦，但没人答我说明白哦，都还没明白啊，再讲第二次第三次就会明白了，今次还有得讲的，下面很多经文都是讲这个意思。现在呢即是说法话一切为心，怎样为心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真心一念不过就产生这个能见凡能所见凡，又有能所相对呢就起自分别，继续分别，继续分别，不断呢咁就有呢个执着，有呢个执着就有内之六根外之六层，根层呢相对呢就取舍啦，作业啦，于是呢就受呢个苦果，就係、是、咁样嚟嘅，所以就一切为心。一切为心嘅嘢係咪真实㗎？唔係，咁係点样呀，咁法话呢譬如澄清八千大海气之形，为形一浮勾体，莫为前朝穷尽形薄，以等即是迷中倍人，而我垂手等无差别，而来说为可怜悯者。法呢以这个垂手的正，就以这个以这个碎手的倒呢是以这个迷倒同埋正，这个手没得失，就比以迷同埋悟呢，这个真心是没得失，亦无得悟者无得迷者不失，但是呢宇宙一切法都是为这个心所言的，为这个心所言的这个心呢，咁既然一切法为心所缘呢，咁一切法都系心中嘅物咯，都系妙明真心中所缘嘅物咯。但系可惜一切众生不知咧，不知呢个色生同埋外嘅生何大地，甚至连呢个开空啊，都系妙明真心中物。因为不知嘅缘故，所以就迷执，迷执咧就迷失，因此就。形悟中的迷成为颠倒的性，若果是知呢，知道什么，知道一切为心所现呢，就是正遍知。那譬如什么，这里是以一个譬如，譬如众生的颠倒上，大海大家都知道众流在会之次是广大无涯的，而家话八千大海更加广大啦，一个海一道海已经系好大啦，而家八千咁多大海咧，系好深好广，呢啲大海咧系好澄清嘅。以呢个澄清嘅大海咧，譬如我哋嘅真心， 我哋争义妙心咧，系时穷横遍，时穷心细，横遍十方，直而上照，照而上直。等于呢个争心吓，弃之，即系话唔要呢啲八千大海，就等于乜嘢？等于众生遗失呢个争心，为认一浮勾体，就譬如咧认悟中迷。莫为前朝穷尽形步，即是说执这个妄而为争，众生迷失这个争性，从争起妄呢，就由这个第七识起智分别，这个已经是认悟中的迷的了。但现在再将这个第七识、再产生这个第六识的妄想心，再由这个第六识妄想纷纷扰扰的心呢，当自己的真心，这个就迷上加迷了。譬如什么？譬如不爱了八千咁大的澄清大海，而是认是海里面一个浮勾体，就认为代表大海了。即是说我们呢以这个妄想色心呢代表我们的真心，等于呢弃了八千大海呢，是认一个浮勾体，即是一个浮勾体是什么？浮勾即是波浪，认一个波浪就当是自己的了。迷上加迷，这种迷上加迷情形怎样？即是等于法呢随手等无差别，是认的手呢根本生性就是下垂的，根本就没有所谓倒和未正的。哦，冇话嗱，你垂直嘅手行路，人哋冇话你点解你倒转个手啊？冇咁讲啫，系咪啊？咁啊，根本就冇倒冇正，但系咧众生咧就偏偏咧就认为冇倒正，就认为有倒正，就等于众生咧迷真起妄，形妄作真，哦，颠倒行事，遗失真性。咁啊，所以咧呢一个咧就等于乜嘢？等于我有些人呢袋里面很多钱，但他不知道他走去做乞衣、自己呢是有这个争义自性，本来是上落我正的，但是自己迷失了，你走去轮回六道呢是受三苦八苦无量之苦，法眼来看起来呢就非常之可怜可悯啊。Okay， 嗱，呢几分钟咧，我就讲埋呢几个迷同悟先啊。啱啱讲迷悟，刚才我睇唔到呢一张纸。迷系指乜嘢？阿难系迷中迷，点解？因为咧，阿难咧，但系凭法嘅神力，然后可以得到。见到嘢，如果唔系咧，佢系凡夫嚟嘅，佢未证咗初果。当时呢个时间未证初果啊，系迷中迷。咁咧，阿难律陀咧系能够见到乜嘢啊？用娑婆世界、三千大千世界，咁叫做迷中悟啦，成咗阿罗汉果啦。悟咧就系指知法菩萨，菩萨。是悟中迷，是过悟中的人，但是仍旧有迷，因为他还有无明嘛。他位次虽然是很浅，有浅深不等，所见的境界是可以大细不同，但所见只是有限量的，叫做悟中之迷。哦，那呢十方之法呢就是悟中之悟了。十方之法呢明白这个真心，明白一切为心、能够见到无量之法国土是无所不见的，叫做迷有两个，一个叫做迷中迷是凡夫、阿难同埋我们，一个呢是迷中悟，迷之中已经觉悟了，这个是阿罗汉。在悟方面来讲呢，菩萨已经是觉悟的了，叫做觉有情嘛，觉悟的人嘛，但是呢仍旧是有情，仍旧有少少迷， 有无名未尽，咁叫做系误中迷。诸法咧就误中误，无名断尽啦，三个二言啦。所以迷同误就有呢个分别。OK， 好啦，有冇问题啊？